哈利波特与凤凰社第32章从火中归来第129集。 罗恩大步走开了，红色的头发在走廊尽头清晰可见。与此同时，金妮那同样耀眼的红发在周围拥挤的同学们中间跳跃着，朝相反方向移去，后面跟着卢娜的一头金发。 快过来， 赫敏轻声说，拽着哈利的手腕，把他拉进一个壁龛里。一个中世纪男巫的丑陋石质头像立在柱子上喃喃自语。 你真的没事吗，哈利？你的脸色好苍白。 我没事， 哈利简短地说，从书包里抽出了隐形衣。实际上他的伤疤正在疼痛，但疼得不算严重，因此他认为伏地魔还没有给小天狼星以致命的一击。伏地魔惩罚埃弗里的时候，伤疤疼得比这厉害得多。 给 哈利把隐形衣披在他和赫敏身上，两人站在那里，在面前这座凶相喋喋不休的拉丁语中仔细听着周围的动静。 你们不能过来， 金妮对人群大声喊道。 不行，对不起，你们必须从旋转楼梯绕过去，有人在这里放了锁喉毒气。 他们听见人们在抱怨，一个阴沉沉的声音说， 我没看见什么毒气， 因为它是无色的， 金妮用令人信服的焦急口吻说。 但如果你想从这里走，那就请便，我们就会把你的尸体当成证据，拿给下一个不相信我们的白痴看。 人群慢慢散去了，锁喉毒气的消息似乎传开了，人们不再往这边来。最后周围终于没人了，赫敏轻声说， 我觉得差不多了，哈利，快，我们行动吧。 他们在隐形衣的遮蔽下往前移动，卢娜背对着他们站在走廊尽头。他们走过金妮身旁时，赫敏悄声说， 好样的，别忘了信号。 信号是什么？ 哈利低声问，一边朝乌姆里奇办公室的门口走去。 他们一看见乌姆里奇过来就齐声高唱，维斯莱是我们的王， 赫敏说。哈利把小天狼星的刀子插进门和墙壁之间的缝隙，咔嗒一声锁开了，他们走进了办公室。那些难看的小猫正在夕阳映照的他们盘子上晒着暖儿。除此之外，办公室里跟上次一样寂静无声，空无一人。赫敏放心地松了一口气。 我还以为在第二只绣球放进来之后他加强了安全措施呢。 他们脱掉隐形衣，赫敏快步走到窗前，躲在外面的人看不见的地方，举着魔杖窥视下面的场地。哈利冲到壁炉前，抓起飞露粉的罐子，捻起一些扔进炉炸，炉膛里顿时蹦出艳绿色的火苗。他迅速跪下身，把脑袋伸进跳动的火焰，大声喊道， 格里莫广场12号。 他的脑袋开始旋转，就好像刚从游乐设施上下来，虽然他的膝盖还牢牢地跪在办公室冰冷的地面上。他在玄武的炉灰中把眼睛闭得紧紧的，最后旋转停止了。他睁开眼睛，发现自己从炉子里注视着格里莫广场12号那间狭长的冷冰冰的厨房。厨房里没有人，这在他的意料之中，但是看着空无一人的厨房，他内心还是突然产生了一种强烈的紧张和恐惧，令他猝不及防。 小天狼星， 他喊道， 小天狼星，你在吗？ 他的声音在屋子里回荡，但没有人回答，只是炉火右侧传来一种踢踢踏踏的小声音。 是谁？ 哈利大声问，怀疑那不过是一只老鼠。家养小精灵克利切蹑手蹑脚地出现了，他好像为什么事情特别高兴，但两只手似乎最近受了重伤，缠着厚厚的绷带。 我愿离世男孩波特的脑袋， 克利切对着空荡荡的厨房说，一边鬼鬼祟祟地朝哈利瞥了几眼，神情里透着奇怪的得意。 克利切纳闷，他来做什么呢？ 克利切，小天狼星在哪里？ 哈利问道。家养小精灵发出呼哧带喘的笑声。 主人出去了，哈利波特。 他去哪儿了？他去哪儿了？克里切， 克里切只是咯咯地笑着。 我警告你， 哈利说，但他完全明白，以他现在的处境，要对克里切施行惩罚几乎是不可能的。 卢平呢？风眼汉呢？谁都请有人在吗？ 这里除了克里切，没有别人。 小精灵高兴地说，转身离开哈利，慢慢地朝厨房那头的门走去。 克里切想跟他的女主人聊一会儿。是的，他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这种机会了。克里切的主人一直不让他接近女主人。 小天狼星去哪儿了？ 哈利冲着小精灵的背影嚷道。 克里切，他是不是去了神秘寿司？ 克里切停住了脚步。哈利透过面前丛林般的椅子腿，只能勉强看见他光秃秃的后脑勺。 主人没有告诉可怜的克里切，他要去哪儿？ 小精灵轻声说。 可是你知道？ 哈利喊道。 是不是？你知道他在哪儿？ 片刻的沉默，然后小精灵发出了从来没有过的最响亮的笑声。 主人不会从神秘事务所回来了， 他开心地说。 克里切有可以和他的女主人独自相守了。 说完，他快速迈动脚步出门到厅里去了。 你那 可是没等哈利发出诅咒或辱骂，他突然感到头顶一阵剧痛，他吸进一大口烟灰呛住了，他发现自己从火焰里被拉了回去。在那恐怖的一瞬间，他眼前竟突然出现了乌姆里奇教授那张苍白的阔脸，正是他揪着哈利的头发把他拖了出来。此刻他正竭力把哈利的脑袋往后扯，就好像准备割断他的喉咙似的。 你们以为， 他压低声音说，一边又把哈利的脖子往后扯，使哈利仰头望着天花板。 有了两只嗅嗅之后，我还会再让一个肮脏的捡垃圾的小动物擅自闯进我的办公室吗？第二只嗅嗅进来后，我就在门口施了窃贼感应咒。你这个傻瓜，拿掉他的魔杖！ 他朝哈利看不见的某个人吼道。哈利感到一只手伸进他长袍胸前的口袋，掏走了他的魔杖。 还有他的。 哈利听到门边传来扭打声，知道赫敏的魔杖也被夺走了。 我想知道你们在我的办公室里干什么？ 乌姆里奇说着，晃了晃揪着哈利头发的拳头。哈利打了个趔趄。 我想拿我的火弩箭。 哈利用嘶哑的声音说。 撒谎！ 乌姆里奇又扯着他的脑袋摇晃起来。 你的火弩箭在地下教室里受到严密监视，这点你很清楚，波特。你把脑袋伸进了我的炉火里，你刚才在跟谁交谈？ 没有谁。 哈利说，拼命想从他的手里挣脱出来。他感到好几根头发离开了他的头皮。 撒谎！ 乌姆里奇喊道。他把哈利甩了出去，哈利砰地撞到桌上，他这才看见赫敏被米里森·博斯德摁在墙上，动弹不得。马尔福靠在窗台上，一边单手抛接着哈利的魔杖，一边得意地傻笑着。外面一阵骚动，几个大块头的斯莱特林学生走了进来，分别抓着卢恩、金妮、卢娜，还有纳威，这令哈利感到迷惑不解。纳威被克拉布死死卡着脖子，眼看随时都有窒息的危险，四个人的嘴都被塞住了。 都抓到了， 沃林顿说着，把罗恩粗暴地推进了屋子。 那个家伙， 他用一根粗粗的手指点着纳威， 不让我抓他。 他指指金妮，金妮正拼命去踢抓住他的那个大块头斯莱特林女生的小腿。 所以我把他也带来了。 很好，很好。 乌姆里奇注视着金妮的挣扎，说道： 好啊，看样子过不了多久，霍格沃茨就会成为没有维斯莱的地方了，是不是？ 马尔福讨好的高声大笑。乌姆里奇张开大嘴，露出他那得意洋洋的笑容，在一把蒙着印花布的扶手椅上坐了下来，眨巴着眼睛打量着他的俘虏，那样子活像花圃里的一只癞蛤蟆。